It's 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昔我往矣，百废待兴。今我来兮，江山昂扬。 我们是第一届留学生，回国又是第一届，一路奔跑。 出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 远行学子，赴集还乡。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归来》。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成为了全球节能与环保领域里最受推崇的新兴产品。而电机系统则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零部件，相当于传统汽车的发动机。精进电动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蔡卫博士多年来潜心研究电机和电驱动技术。1994年，他出国深造，并开展了工业方面的实践，成为该领域的专家。2008年，他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国创业，带领国内团队赢得了国际量产项目，使得欧美的主流汽车品牌首次批量搭载中国驱动电机。请听记者乐意的报道，让新能源车跳动中国心，访精进电动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蔡卫。 蔡卫和团队正在进行每分钟16000转的高速电机性能实验。 没有金刚钻难揽瓷器活，一个车通常要求跑25万公里或者30万公里，我们在台架上模拟它加速、它老化，对它进行全方位的考核，而这个考核通常所需要的时间大概是2到3年的时间，所以要耐得住寂寞，要杀下心来。 1959年出生的蔡卫是个地道的山东人，他性格爽朗，为人谦和，多年来潜心研究电动化汽车电机驱动系统，是世界知名汽车动力电机的产业化专家。如今蔡卫和团队创立的精进电动公司已经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乃至高端汽车零部件业第一个站起来并且走出去的企业，而这一切与蔡卫25年前决定出国深造和海外的工作经历密不可分。说起当年出国的选择，蔡卫娓娓道来。 我大学和研究生都是在当时叫哈尔滨电工学院，在这个学校读书的。说我硕士毕业留到了学校，留到学校以后呢，就被破格提拔为教授了，然后就在哈尔滨电工学院电机系当老师。从一个普通的老师开始到教授，然后开始到系主任，实际上当时叫教研室主任。 那为什么会想到离开当时工作的岗位，出国闯一闯？ 实际上很明显，就是当时是我们国家在整个学术界呢相对而言还算不错的，开始学术风气开始恢复的挺好了。我出国的时候呢，我是94年正式出国的，那个时候呢学术风气已经好了很多了，而且也有一定的条件做科研了。但是呢我们国家相对于国外，尤其是相对于欧美，那么这个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应该说从学术的氛围来说，还有搞学术的条件、硬件条件来说，不管是计算机呀，还是实验设备呀，还是什么，离国外还有一些差距。那个时候应该差别很远，我认为多于10年甚至20年的差距。我们在科研方面，我们所做的课题，我们所研究的项目，跟国外的那些相比呢，基本上是落后人家至少5到10年，在当时的情况。 1994年，蔡卫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做访问学者，在这所全世界公认的发动机和电机最具权威性的研究基地， 蔡卫结识了不少著名学者和产业大咖，专业水平也有了飞速的长进。和当时国内传统的教学相比，在美国的学习和研究令他印象深刻。 两件事哈，第一件事呢，是我们在做的研究也好，基本上是以墨守成规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在研究电机的一些传统的这些东西。而美国呢，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例，它首先研究的是电机本身和电力电子之间的结合，而恰好呢，这也是我在离开我们国家的时候特别感兴趣的一件事儿，就是说怎么样用电力电子的方式来把电机控制好，让电机更好的为工业为各个行各业服务，可以使得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以电机带动的家用电器的电冰箱、洗衣机，还是现在外边的电动车，还是工业上的车床的电机更加节能，运行的效率更高，产生的噪音更低，你会用的使它更舒服，而且耗能还更低，对环境和对这个能源都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所以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呢，显得就是你会感觉就是每一天或者说每一周都有新的进步，都会你会看到一些新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老的专业电机专业，当遇到了电力电子这个新的专业，两个结合起来以后呢，你感觉有点日新月异的这个感觉，所以你会感觉你总是在往前走，每天都会看到新的光明，都会有新的希望。在威斯康星大学，我感觉另一个很重要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威斯康星大学有一个电机的联合体，这个组织呢，实际上它是把学校和世界上最有名的几个大公司都连了起来。这些大公司是主动的找到这个学校，因为这个学校也比较先进，这也是我们的学校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吸引了世界上这些著名的科研和公司，比如说有瑞士的 ABB， 美国的 GE， 有韩国的 Samsung， 就是三星，有这个现代，有丰田、本田、通用、戴姆勒，就是奔驰、宝马等等的这样一些公司，实际上包括工业，你看基本上是各行各业的，基本上都在他那个地方参加了他这个所谓的科研联合体。那么这样一来呢，他的大学所做的事情呢，就是工业上所需要的，而工业上需要的东西，他会及时的到学校来告诉你我需要什么，而恰好是老师带着学生和这些访问学者、客座教授们在做的事情，恰好就是这些公司所需要的。所以这个紧密的关系呢，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你做的事情有实际的意义，是解决了工程实际的问题，学校里头做的；另一个呢，也是你开阔了眼界，还使你扩大了人际的交流圈，使你有了这么一系列的机会。那么也恰好是这样的一些机会，使得我后来呢决定在美国到工业上去做一段时间，这也是我后来离开了教学而转到了工业界的一个原因。 1999年，他从美国克拉克森大学博士毕业，加入雷米国际公司，并升任为混合动力技术总监，被公司首席执行官誉为公司的混合动力汽车用驱动电机产品之父。 由于我发明了法恰式的，或者实际上是叫分段式矩形导体摇组，就是法恰式头发卡的这样的摇组，这种摇组以后呢，就使得这个公司呢，的确由原来的做传统汽车的启动机和发电机为主的行业，就变成了一个做咱现在说的叫新能源汽车，实际上就是汽车电动化当中的驱动电机为主的这样一行业。这实际上等于一个革命性的变化，瑞米公司应该由原来的这种传统的一个夕阳型的企业，逐步变成了一个朝阳型的企业。实际上公司后来发展还不错，而且瑞米也因为此又重新上市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的确是我当时如果留在那儿，直到今天的话，也还是不错的哈。我已经是公司的高管了，而且也受到了很多人的重视。 然而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在2008年，在美国已经成绩斐然的蔡卫却选择了回国创业。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中一个方面呢，就是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呢，跟年轻人出国的时候不太一样，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就是总是想着这个事儿，我要是在家里做，可能会做得更有成绩哈，我要会做得更好。尤其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感觉，哎，我要是在中国的话，这方面我要是去周围的那些同事也好，领导也好，还是什么，我原来那一帮小哥们也好，可能一帮我就起来了。所以这一种情怀，这种情怀呢，表现着您对家国的一种爱，同时也有另一种您对家国的一种依赖，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也是一个中国机会，我认为中国机会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当时在感觉像做电机这样的一个行业，首先中国的基础并不是特别的差，跟其他的相比，跟发动机相比，做电机而言，中国的基础并没有那么差。但是呢，中国在这些方面呢，全球竞争力还有待于提高。而我当时呢，在做的已经是宝马、奔驰、通用、克莱斯勒像这样的一些公司纷纷的在采用的东西，显然应该说在汽车行业是比较领先的。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在国外也是机会，但是我总感觉如果这些像类似这样的东西，那么如果自己去做一摊的话，可能会做得更好。就是说家国情怀加上这种对家国的依赖，再加上中国机会，这些都加到一起。这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中国机会，在当时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开始在启动一些科研项目，在做电动化的汽车、新能源汽车。但是呢，我们同时也在开始推动整个这个行业向前发展。在当时的时候，所以这也是一个机会。所以我感觉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知识，然后再加上中国的这个环境，就是中国当时的这种环境很可能有利于电机这个行业在中国做，可能会做得更成功。尤其是如果您如果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话，跟您在美国的公司里为美国的公司服务还是有一些区别。所谓的汽车电动化也好，是电动车也好，它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能源的问题，它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污染的问题。就是这样一来呢，也给自己增加一些使命感，感觉自己做的事情好像是有意义的。尽管您天天在讲跟别人看，别人看不出来您在为环保做事，但实际上呢，您在做您的产业的时候，同时也是在为环保做贡献。 蔡卫回国时已经年近五十，知天命之年再创业，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但是蔡卫和他的合伙人对他们自己创业的方向和前景充满憧憬，他们兢兢业业，力争做出世界一流的电机产品。 连玩的时间都少了，锻炼身体的时间都没了，大部分的时间在集中在这。所以呢，但是呢，总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自己对自己有这种信心，说我将来总有一天会把这个公司办得很成功。这也恰好是我跟我的合作伙伴共同的想法，因而呢，这个公司有幸的是，这个公司到今天为止办得还可以。的确，由原来的两个人变成了12个人，第一年，第二年28个人，第三年38个人，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1500-1600人了。 通过努力，在回国创业第二年，蔡卫和团队创立的精进电动公司就拿下了国内外样件研发和批量生产订单。随后又率先建成了我国第一条年产60000台驱动电机规模生产线。蔡卫说，这和他在国外的研究和工作经历密不可分。 我出去的时候也是学电机的出去的，而出去以后呢，最重要的刚才已经说，是首先是开放的心态、合作的心态和这个对一些新技术所掌握的方面。应该说出去了这一段时间，不单开阔了您的知识视野，也开阔了你的交际视野。实际上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公司决定做电机，设计你要自己弄啊，所以这一套东西呢，实际上都是已经从我的角度上来讲，这应该是我的强项。包括我们最开始拿到了美国的订单， 包括样件的订单，包括我们后来又拿到了我们国内的第一个主机厂上汽的研发订单，还到后来我们量产的给美国批量生产电的订单，这些呢都与我杂事的基础，或者说我这一辈子都是干电机的有关。您可以这么说，您看到我们的传统汽车当中的发动机和变速箱，或者是新能源，美国人有找中国企业来做的吗？没有。但是为什么找到了京津电动呢？很简单，就是原来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曾经跟这些人合作过，而且我们做得很成功，这样一来他相信您那个时候能做成功，将来也不会失败到什么地方去。当然也由于您原来跟他们一起工作或者一起共事的时候，您给他们留下了一些对你的信心，就是您很多问题别人解决不了的，您当时在美国的时候就给他解决了，别人设计不出来的您设计出来了。比如说宝马、奔驰、通用、克莱斯勒这四家的东西都是我当时给他们设计的，而且是领导人一起生产的。尤其当你发明了法夹式的摇组以后，他们发现这电机的确性能跟别的不一样，有差别很大，而且装到他车上以后也使得车的性能有了很大的提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应该说出国了以后呢是帮助了你后来的不管是技术上还是商务上的很多方面。 回国创业并非一帆风顺，2013年京津电动最大的客户突然破产，几百万美元的货款没了着落，初创的公司面临艰难时刻。在危难之际，蔡卫和团队争取到了国家科研项目，他们齐心协力兢兢业业研发更好的电机产品，硬是坚持了下来， 千辛万苦，而且经历了九死一生。我们中间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尤其是2013年的时候，设计公司差点就倒闭了，我们唯一的大客户美国的菲斯克宣布破产。破产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债务都不还了，所有的东西都没了。他们当时欠我们数百万美金的货款，而且不仅如此，我们库里头还堆了一大堆的给他们做的产品，而他不要了，倒闭了嘛，所以都不要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就给公司的现金流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一方面呢，我们当年所有的员工基本上都没有涨工资，也没有奖金，当然也有很多员工离开了这个公司。在那个时候，而那个时候呢，恰好是北京市当时给了我们一个支持，就是一个我们当时有一个叫新能源汽车工程实验室，为建设这个实验室呢，国家给了数百万人民币，就是北京市政府。那么同时还有北京市科委也从科研项目上给我们一个科研项目，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国家的科研项目。尽管说不是因为你京津电动遇到困难了我来帮助你的，恰好在那个时候这些钱恰好到位以后，使得京津电动不但没倒下，而且还站起来了，而且站得更高了，走得更远了。所以我们感觉呢，在我们国家的确这些辛苦是值的。第二个是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国家目前尤其最近这几年这十年当中，我们感觉我们是跟这个国家一起成长的，国家是关心我们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也在政府和各级的帮助下，使得我们站得更稳了，走得更远。 在京津电动公司的生产车间挂着一副横幅，上面写着做世界最好的电机。蔡卫和他的团队希望为汽车电动化做出最好的电机，使得中国在世界汽车发展的大潮当中有一席之位。正是这样的钻研和拼搏精神，让他们的公司突破逆境，迎来发展。 公司呢，很长的时间呢一直在重视的研发。我们在2013年公司面临着经济困难的时候，而这个时候仍然继续在投入我们的公司，使得我们由原来的向单一的向美国客户菲斯克出口，而变成了以后撒遍全中国的商用车的客户。我们今天大概占中国市场的1/5到1/4之间的商用车，就是大巴车、各种各样的混合动力纯电动汽车的 电机都是我们在来提供的，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我们的客户。那么也恰好是我们那个时候研发的时候，使得我们没有断队，使得我们商用车从那个时候奠定了我们在整个全中国的领军地位。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是这样，而且我们的乘用车也恰好是在2013年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拿到了美国克莱斯勒的量产项。如果说我们最开始向美国出口是给土豪出口的话，Fisker 是一个小的汽车公司，并不是有名，但是克莱斯勒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公司。中国凡是开车的人没有不知道克莱斯勒的，对吧？而我们变成了给克莱斯勒供货，结果就使得我们公司由一个单一的给土豪供货的变成了一个给世界上知名品牌供货的，从而也打开了国际市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深深地感到了环境的重要性，改革开放等等的这样一些重要性。 蔡卫追求把产品做到极致，为此他们公司还配备了国际上最先进的实验台架，对每一个新开发的电机品种进行性能测试，必须经过反复的性能实验才能进行量产。 就是当您的设备如果上不去的话，您就很难做出来那些顶级的产品。那么如果说要您做个18000转的电机，您没有一个台架能够测这个电机在18000转转的有多好，或者性能如何，那显然您做不了这个。所以这些都是基础。而我们不单如此，我们在一些高性能的台架，就是像100万欧元以上的台架，我们有好几个。而我们的耐久性台架，我们有20多套耐久性的台架。您的产品模拟车在高速上跑一辈子，跑了多少，您只有把这些东西都做了以后，您才对您的产品有信心。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IT 的手机芯东西拿出来说不行了以后我就关了重来。您在高速公路上要是停到那地方去的话，后边会撞到您屁股上，会死人的。所以这是一个人命关天的事情，它是汽车的核心零部件，我们要对它进行全方位的考核，通常所需要的时间大概是2到3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生产的产品是我们3年前拿到的合同，我们现在拿到的合同3年以后才能大批量的生产。 精进电动的老员工和蔡卫共事10年之久的工程师郑毅说， 他把这个电机这个设计有点像当他成一个他的小孩一样，要好好的去培养他，设计他，会去顾虑到说这个小孩会不会生病，怎么防止他生病。同样的，这个电机从哪方面必须设计好，才不会让他去发烧发热而失效。为了某些生产线的解决方案，他也跟一线的员工或者工程师共同的干到多晚就多晚，甚至有一回可以做到通宵，2、3点可能才下班或者才回家，然后第二天还得6、7点回公司，可能又有什么会议啊等等。他的热情始终都在鼓舞我们设计的工程师去进一步的想把设计做好。 蔡卫和团队的付出获得了卓越的成绩。蔡卫说， 精进电动到今天为止，在我们目前的我们国家这个行业当中，我们已经被称作为技术的领军企业，我们是排在最前边的排头兵。不管是工信部也好，还是发改委也好，还是科技部也好，提出来的话一般都会提到精进电动在电机方面的进步。 归来10年，蔡卫这么看待自己的回国创业。 我们感觉呢，在我们国家这些辛苦是值的。我们改革开放尤其最近这10年当中，我们感觉我们是跟这个国家一起成长的。 那是从雪上采下的红，有人不爱你的色彩，一张天下最美的脸，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黎明